就是说你的艺术作品集、 嗯、 包括美术类设计类都是需要提供的。对，他这个审查是非常严的、 嗯、 对于艺术类的学生来说，入学最重要的两个基础就是说你的专业能力和你的韩国语能力。嗯 嗯，这是提到的一个艺术类方面比较特长的学校、 嗯、 哈。 对、 嗯、 还有就是说在中国学生中比较热门的一个大学就是中央大学、 嗯嗯、 韩国中央大学，它是韩国电影电视表演媒体包括公演艺术非常优秀的一所大学，它在韩国的综合排名大概是十名左右。 嗯， 像这个学校里它的新闻传媒专业、广告专业、公演艺术专业都是在韩国非常火的专业，包括他在本科的广告和新闻这两个专业，他的入学是有名额限制的。外国人的话，一般每个学期他只有几个名额的限制，就说每年他的竞争非常激烈，包括外国人入学竞争也非常激烈。 嗯、 虽然没有考试的这个要求，包括有很多学生觉得啊，我考个韩语四级很简单。我说四级是很简单，但是四级是一个你的报名基础， 嗯， 也就是说同时和你报名的学生可能有五级也有六级的， 嗯， 就是说不是说你允许你报名申请就一定会入学、 嗯、 所以说首先要考虑到学校对专业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和你同时申请的学生会是什么样，他们都会影响你的录取率。 嗯， 对， 就是要看在整个的申请人群当中、 嗯、 咱们的竞争力。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综合竞争力在那儿。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在申请的整个规划过程中，就是说有的学生就会问我了，说我考到四级是不是韩语就 OK 了，我说其实你还是要去再继续学的。对，其实这韩语是一个方面，包括其他方面也是，比方说有一些孩子本身英语就不错的，我们是不建议他就因为去了小语种国家留学就把英语放弃了，因为英语在整个韩国的高等教育里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在本科阶段它也是必修课。 嗯，所以说在申请的时候综合的这个成绩越好、 嗯、 那么我们的申请的 竞争力就越大， 几率越大。 对、 嗯、其实我们也看到数据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驻韩国的使馆、 嗯、 这个教育部门的一个数据说，目前中国的留学生占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这个总数一半以上。 对， 也就是 说60%多要。嗯， 对，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留学生也是非常热衷于选择韩国的。当然当然这个韩国的学生在咱们中国也很多哈。 对，因为尤其是在北京， 嗯， 像在望京啊、五道口都是韩国人聚居比较多的地方。 嗯，其实两个国家在这个教育方面的这个互通和交流是非常 非常非常好的。 嗯， 包括我昨天和我一个学生、 嗯、 他现在在中国、 嗯、 中央大学戏剧系硕士在读的学生、 嗯、 他在跟我交流， 嗯， 就是说他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心得。 嗯， 因为他在国内的本科院校是中央戏剧学院。 嗯， 这两个大学的交流学术交流非常紧密，就是一直以来是两个学校也是姐妹学校。 嗯， 他前一段时间和中央大学的就是戏剧系的教授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职员到他们中戏来参加一个特别大型的亚洲的艺术节的活动。 嗯， 他就跟我说说我在韩国的导师看到我在国内的导和我国内的导师关系也非常好、 哦、 然后整个关系非常融洽，回到韩国以后对我更好了呢。对，他就说整个的学术背景其实对你将来的影响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他说他在中央大学学习、 嗯、 他真的是很多方面得益于中戏的对他的影响。嗯， 咱们说到专业哈、 嗯、 另外这些专业在毕业之后如果说同学想留在韩国进行一段时间的工作的话、 嗯、 那么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签证方面 是这样的、 嗯、 其实说在现在本科以上的学历学生、 嗯、 如果你想在韩国就业、嗯、其实现在的政策是非常好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学生到毕业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给你签长期工作合同换工作签证的这样的一个单位的话、 嗯、 那么韩国的出入境机构也就是说法务部会给你签发一个第十的，它的签证类型叫第十签、 嗯、第十、嗯、 对，它这个叫做求职签证、 哦、求职签证、 就是 嗯、 对，它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在韩国来找工作， 一年半年 它是半年续签一次，可以续签一年，就是说你第一次签发是半年的，半年你还没有找到工作、 嗯、 还可以再续半年、 嗯、 但我想就是诚心找工作的学生一年是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的。所以说他这一点和好多欧美国家不一样、 嗯、 就是说你想续工作签你一定要在你离境前找到工作才可以留在当地、 嗯、 就是韩国是鼓励外国学生在当地就业呀发展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 嗯，

可能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对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损害。 对，有的学生会说、嗯、啊，要不然我先试试申请这个学期吧、嗯、如果不行我再延到这个学期、嗯、当然这种做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存在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所申请的学校都没有录取、 嗯、 真的会对学生的信心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会说、嗯、啊，一个学校都没有录取我，我下个学期再申请，就是自己心理上首先就弱了，就不敢去申请好一点的学校。 嗯， 嗯，好，非常感谢白老师给同学们的非常实用的一些提示。好，非常感谢白老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瑞丽老师。 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